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19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3的第3页。有余菩萨疑惑犹豫，复作是言：是诸菩萨，谁言地实？谁言虚妄？谁如理行？谁不如理？或唱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或唱是言：圣意地相亦诸形象。上次讲解善清净慧菩萨曾经见到众多圣解行地的菩萨共同集会，一起思议生意地相与诸法相一义现象。我们正依讲义13的第4项讲解，依经论略辨一义现象。经论中对治一义分别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正依世亲摄大乘论释来解说。其中对治一性散动已经解说完毕，对治异性散动有2种解说，其中的第1种解说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讲解第2种解说，请看讲义13第3页的第15行。3，若取遍计所执自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以故？遍计所执色无所有，即是空性。此性即是彼无所有，非如依他起与缘成时，不可说依。此曰所执色对所执空，或彼一执。这是异性散动的第2种执着。若取遍计所执自性，如果从执着遍计所执性的色蕴与遍计所执性空是异性而说的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般若经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文正可以对治这种异性散动的执着。何以故？如何解说呢？遍计所执色无所有，即是空性。这个是解说色即是空的经文，意思是遍计所执性色蕴的四意象是永远没有真实自性的，即是遍计所执空，也就是空性。摄大乘论真谛义世亲释说，分别色永无所有，此永无所有即是有即是空。在摄大乘论真谛翻译的世亲释本中说，分别色永无所有，分别色就是遍计所执性色蕴的四意象，它永远是没有真实自体性的， 哦，所以说是永无所有。此永无所有，即是有，即是空。此遍计所执色，永远无所有，所显是性，就是空性。而空性是有的，空性是有自体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需要好好想一下。譬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似我相是没有自体的，而无我是有的。那么这里是同样的道理。此性即是彼无所有，这个是解说空即是色的经文。此性就是指空性，空性就是彼遍计所执色蕴没有真实自性所显现之性，就是空性。色大乘论真谛义世亲士说，此空即是色无所有。真谛在世亲士中说，此空就是指空性，即是色无所有。这空性即是遍计所执色，没有真实自性。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知道，遍计所执性的色蕴与遍计所执性空是不可以说完全相异的。好，那么我们或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遍计所执性空与圆成实性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回答说，遍计所执性空所显之性，就是圆成实的空性。遍计所执性色蕴的自性是无所有的，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遍计所执性的色蕴并不就是圆成实性，因为遍计所执性是妄执相，而圆成实性是真实相，所以是不可以说是一的。那么应顺法师在他的《妙云集》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一篇文章中，有提到说：“唯识者解空为二。”就是唯识学者对于空的解释有两种，一，实无自性的妄所执性，遍计所执性是空的，空是没有自体的意思。其中第一种对空的解释是说，没有真实自性的虚妄分别所执着性，称名为遍计所执性，说它是空的，意思就是说遍计所执性是没有真实自体性的。二，实有自体的真实理性圆成实性，这是从修空所显的，从空所显，所以称之为空，其实是空所显性。空性是有的。第二种对空的解释是说，有真实自体的真实理性，称名为圆成实性。这是从修学遍计所执性无所有的空观获得 无分别智所证得的空性，从修空观所显现，所以就称名为空，也就是空所显性的意思。这个空性是有自体性的，空性是圣人的智慧所证得的。非如依他起与缘成时，不可说依。前面说明对治依性散动时，说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不可以说是依性，在对治异性散动时，说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也不可以说是异性。依他起相，我们在前面定义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因缘法，所以不可以说是空无自性的。依他起相是有其自体性的，缘成实相也是有自体性的，所以二者是不可以说是一性的，因为二者的字体是不一样的，只能说二者是不异，而不可以说是一。此曰所执色对所执空，或彼异执。好，在原彻书的注解中说，异性散动的第二种执着是曰惦记所执性色蕴，对比惦记所执性色蕴自性无所有的空性，来破斥执着二者相异，是不合道理的。其实在应顺法师的色大乘论讲记中，他就是直接用遍计所执性与缘成实性来解说二者是不异的。那么这个以上是世亲色大乘论释破斥一性散动与异性散动的。那我们下面继续看讲义。梁论第五同世亲论。梁论就是前面引用的色大乘论真谛义世亲释，在其第五卷中解释对治一性散动与异性散动，是与玄奘法师翻译的色大乘论世亲释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在解释中加以引用说明。若依无性，摄论第四，一色空非色同世亲论，以依他色对缘成空，或彼依执。无性摄论是玄奘法师翻译的摄大乘论无性释，在其中的第四卷也破斥了一性散动与异性散动。色空非色同世亲论，在对治一性散动 也是依色空非色的波尔经文。破斥的方法与世亲的世论是相同的，以依他色对缘成空，破彼依执。无尽世论的论文是尽不尽尽，性个别故。意思是说，清净的境界与不清净的境界，它们的性质是有差别不同的，所以不可以说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是相同的一性。不清净的境界是杂染依他起相的色蕴，清净的境界是缘成实相的空性。所以执着杂染不清净的依他起相与清净的缘成实相是相同的一性，好，这个是不合道理的。那么由此破斥了一性散动的执着。二，色不离空等，曰所执色，对所执空，破彼异执。这个色不离空等，就是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般若经文。对治异性散动，曰所执色，对所执空，或彼异执。无性事的论文是为遍计所执色，自性无所有，即是空故。遍计所执色，就是所执色。遍计所执色，自性无所有，即是空，就是所执空，也就是空性。所以在般若经中说，色不离空的意思，就是遍计所执色是不离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色即是空，遍计所执色自性无所有，即是所执空，也就是空性。而空性就是遍计所执色自性无所有所显之性。所以经文说空即是色。由此可知，执着遍计所执色与空性是完全相异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不合道理的。由此就破斥了异性散动的执着。所以在无性世论中，没有用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不异破斥执着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异性的执着。杂集十四 一，色空非色，曰所执色，对圆成空，破彼一执。前面色大圣论世亲事与无限事解说色空非色的般若经文，都是曰依他起相的色蕴对比圆成实相的空性，来破斥依性散动的执着。但是在杂集论第14卷中解说色空非色，却是曰遍计所执性色蕴对比圆成实相空性，来破斥依性散动的执着。那么我们先截录杂集论的论文，再来依文解说。为对治依性分别故，说如是言：此色空性非即色，乃至此事空性非即事，由自性异故。所以者何？色等是遍计所执自性，空性是圆成时自性故。为了对治执着色等五蕴与空性是相同一性的执着，所以在般若经中说此色空性非即色，乃至此事空性非即事。此色空性非即色，就是前面说的色空非色的意思。乃至此事空性非即事，因为在般若经中佛是举色受想行识五蕴来说法，所以当佛说完了此色空性非即色以后，接着又说受想行识四蕴。因此般若经的经文最后就是此事空性非即是，也就是是空非是的意思。由自性异故，由于此色空性的自体性与色的自体性是相异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原因呢？色等是遍计所执自性，色受想行识等名字是为了全表依他起相色等五蕴的自性与差别而安立的假名。当意识依着假名遍计所得的四意象，就是属于遍计所执自性。它是没有依他起相色等五蕴的自体性的。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它是妄执之相。空性是圆成时自性故，空性即是遍计所执性的色受 想行事五蕴，没有自体性所显现的性质，也就是圆成实自性，它是诸法的真实相，它是有自体性的。遍计所执性的色等蕴是没有自体性的妄执相，而圆成实相的空性是有自体性的真实相，所以二者是不可以说为相同的一性。由此就破斥了一性散动的执着。二，色不离空等，曰所执色，对所执空，破彼一执。色不离空等，就是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波尔经文。曰所执色，对所执空，破彼一执。这一段经文是曰遍计所执性的色蕴，来对比遍计所执色无所有的空性，破斥异性散动的一执。那么这一段经文已经在世心士破斥异性散动的第二种执着，与无性士破斥异性散动的执着中解释过了。那么我们现在再依杂集论的论文来做解说。杂集论说，为对治异性分别故，说如是言：亦不离色，别有空性，乃至空性即是事，由遍计所执自性无相故，离彼彼无性不可得故。我们现在解说，为了对治执着遍计所执性色等五蕴，与空性是异性的分别执着，所以在波尔经中说亦不离色，别有空性，乃至空性即是事。这个亦不离色，别有空性的下文，就是色即是空性，空性即是色，意思也就是波尔经中的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因为经中佛是依五蕴说，所以受想行识也是如此的。因此在经文的最后，就是亦不离事，别有空性，事即是空性，空性即是事。那么为什么经文要这么说呢？由遍计所执自性无相故，由于遍计所执性的色等蕴是没有自体相的， 离彼彼无性，不可得故。这个离彼的彼，就是指遍计所知性的色等五蕴。彼无性，是说彼遍计所知性的色等五蕴是无有自体性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空性。远离了遍计所知性色等蕴，也就没有空性可得，因为遍计所知性的色等五蕴，它的当体就是空的，就是没有自体性的。所以遍计所知性的色等蕴与空性是不完全相异的。由此就破斥了二者异性的执着。庄严第五，但配经文而不解释。在大圣庄严经论第五卷也有说到十种分别，并且将十种分别别配博尔经的经文，但是并没有做解说。论文说，为对治一项分别故，经言若色空非色，为对治异相分别故，今言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那么这个论文跟前面诸论所引的经文是略微有所不同的，你们大家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了。今此经义曰依他起，对圆成实，破一义执，同世亲出世。原册书中认为解生密经便超过诸法一义性相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曰依他起相的诸法形象对比圆成实相的圣义地相来破斥二者是一性或者是异性的执着。如同前面所引用摄大圣论世亲世对治一性散动与对治异性散动的第一种执着的解释，故成为是第八卷云，此圆成实与彼依他起，非异非不异，异因真如非彼实性，不异此性因是无常，彼此俱因净非净净，则本后之用因无别。在成为世论第八卷也有讨论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的一性与异性。此圆成实与依他起非异非不异，这一段文是标举圆成实相的 真如圣意地相，与依他起相的诸法形象是非异性，也是非一性。好，这个非一性呢，就是非不异性的意思，好，意思是一样的。异因真如非彼实性，如果要说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是决定的相异性，则真如圆成实相就应该与依他起相完全的没有关系，而圆成实相是诸法所依的离体，依他起相是诸法所显的现象，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体与相是不可以说是完全相异的。所以如果要说二者相异，那么真如圆成实相就应该不是比依他起相显现所依的真实离体。好，由此可知二者是非异的。不异此性因是无常，如果要说二者不异，则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就是相同的一相，既然相同，则彼依他起相是因缘和合的无常法，那么此圆成实相也就应该如同依他起相一样，也是无常法。可是圆成实相是常法，并非是无常法，由此就可以知道二者非不异。不异彼此俱因净非净净，又彼依他起相是杂染不清净的境界，此圆成实相是清净的境界。如果二者不异，则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都应该既是清净的境界，或者二者都是不清净的境界。好，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又依他起相既是凡夫智慧的境界，也是圣人智慧的境界，如果二者不异，则真如圆成实相也应该是通于凡圣两种智慧的境界。但是真如圆成实相只是圣人智慧的境界，不异则本后智用因无别。好，这个是从智慧方面来分辨。本智就是指根本无分别智， 他是圆真如圆成实相。后智是指无分别后得智，他是圆依他起相。如果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不异，则根本智与后得智所缘的境界啊，就应该是相同的。那么这两种智慧的作用也就相同而没有差别了。但是事实上，这两种智慧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再看下面的人成为识论的论文。云何二性非异非一，如彼无常无我等性，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因彼法非无常等，不异死因非彼共相，由思欲显，此圆成实与彼依他非一非异。云何二性非异非一？这个是要举譬喻来做说明。先提问说，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为什么是非一性也非异性呢？如彼无常无我等性，举无常与无我等共相与诸法的自相为譬喻来做说明。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因彼法非无常等。先说明二者非异。那么这里举出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无常性与有为诸行法的例子。第二个是无我性与一切法的例子。先解说第一例。如果无常性与有为诸形象相异，则彼有为诸行法就不应该是无常法。可是有为诸行法的行就是由因缘造作的意思，也是迁留于三世的意思。所以有为诸行法是无常的，而且无常性也不是离开有为诸行法之外另外有一个无常性的存在。因此无常性与有为诸行法并非是完全相异的，所以说二者非异。再解说第二个例子，如果说无我性与一切法相异，则一切法就应该有我，这就违反了佛所安立的诸法无我的圣教。所以知道无我性与一切法并非是完全相异的。那么我们现在合法，无常性与无我性就比喻 圆成实相。诸行法与一切法，就比喻依他起相。由以上所说的两个例子推比而知，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是非异的。无异，此因非彼共相。如果无常性与诸行法不异，那么无常性就应该是诸行法的自相。那么我们知道诸行法的自相是各个不相同的，则无常性就应该不是诸行法的共相，这个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因为所有的行法都是无常的，所以无常是诸行法的共相。如果无我性与一切法无异，则有为诸行法与无为法也应该不异，这与圣教的安立是相违背的。由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就可以推知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是非一性的。由思欲显，此圆成实与彼依他非一非异。由上面所说的无常性与无我性的譬喻，就可以显示圆成实相与依他起相是非一非异的。广辩一义，如后当说。广泛的分辨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的一义性相，在解深密经的后文有说明。那么因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有引用色大乘论的论文来说明三自性的一义性，所以我们也解说一下，我们就参考他下面的文来做解说。复次，此三自性为异不异，因言非异非不异。提问说，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与圆成实自性是异性呢，还是不异的一性呢？回答说，应该说此三自性非异性，也非不异的一性。我们下面解说，为依他起自性，由异门故成依他起，即此自性由异门故成遍计所执，即此自性由异门故成圆成实。这段文说明三自性的非异性，意思是说，在同一个依他起自性上，由三种异门而安立为三种自性。这个异门的门呢，是说明义理的原因与理由的意思。 一门就是在同一法上，从不同的意义来安立假名，说明他的义理的原因及理由。三自性是在同一个依他起自性上，约不同的意义的义门来假名安立为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及原成实自性。因为是在同一个依他起自性上安立了三种自性，所以三种自性是非异性的。那么下面的论文说明安立义门的义理原因及理由。由何义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习种子起故。先说明依他起自性，问说在依他起自性上是从哪一种意义来安立假名为依他起自性呢？回答说依他熏习种子起故。在唯识中，依他起自性是特别注重在依阿赖耶识中所摄藏的种子为因缘而升起现行的有为生灭法。在升起的同时又熏习了阿赖耶识，生成了新的种子。所以从种现熏生的义理就定义为依他起自性。由何义门即此自性成遍计所执，由是遍计所缘相故，又是遍计所遍计故。再来就说明遍计所执自性。提问说在依他起自性上是从哪一种意义来安立假名为遍计所执自性呢？回答说由是遍计所缘相故。由于依他起自性是能遍计心的所缘相，所以就从能遍计心来安立假名，又称为遍计所执自性。又是遍计所遍计故，依他起自性又是能遍计心的所遍计的影像，所以从所遍计的影像来安立假名，称为遍计所执自性。由何义门即此自性成圆成实，如所遍计毕竟不如是有故。最后说明圆成实自性。提问说在依他起自性上是依哪一种意义来安立假名称为圆成实自性呢？回答说如所遍计毕竟不如是有故。 所辩计本来是依他起自性，但是在能辩计心去辩计所辩计的时候，就有了增益值。能辩计心所认识的所辩计的影像，就成为了辩计所值自性。这个辩计所值自性，是从依他起自性上增益而生的四意相。这个四意相并不符合依他起相，而这个增益而有的四意相，它毕竟是空而没有自体性的，只是一个妄执相而已。由此而显现的空性，就是圆成实自性。因为三自性是由三种不同的义门来假名安立的，所以三自性是非一性。那么这里依摄大乘论呢，就把三自性的非义非不义讲解完毕。在成为世论述记中他又解释说，在摄大乘论中是以不同的自性来分别一义的，所以就约三自性分别一性与异性。而在成为世论呢，是以自体来分别一性与异性，而辩计所执自性是没有体相的。依他起与圆成实是有自体的，所以呢，在成为世论中呢，只约依他起自性与圆成实自性来分别一性与异性。好，那么以上呢，从诸经论略辩意义性的现象解说完毕，下面看经文。世尊，我见彼已切作是念，此诸善男子愚痴顽钝，不明不善，不如理行，于圣义地维系圣身，超过诸行一义性相，不能解了，说是愚矣。更一菩萨请问，分成了三科，这是第三科，心三身己移情。世尊，就是菩萨尊称佛，我见彼已，这个我就是指善清净慧菩萨，见彼众多圣解行地的菩萨共同集会来思议争论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义性相以后，切作是念，这个切就是私下的意思。善清净慧菩萨并没有公开的为这些集会的菩萨说法，而是要找机会请佛来为大众说法，于是就在佛前请法时 他自己谦虚的说：“切作是念。”心中呢，私下的念想：“此诸善男子，愚痴顽钝，不明不善，不如理行。”这个“此诸善男子”呢，就是指参与法会的圣解行地的菩萨，愿意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所以称为善男子。但是善男子呢，也是有愚痴顽钝，心跟无明相应，就称为愚痴顽钝呢，又是愚痴的作用，障碍学习佛法。不明是指文慧不具足，不能明白解了圣义地与诸法形象的一义性。不善是指思慧不具足，不能善巧思维其义理。不如理行是说修慧不具足，不能如同正理来修习止观行。于圣义地维系甚深，超过诸行一义性相，不能解了。由于这些菩萨三慧不具足，以至于不能解了维系甚深的圣义地，超过诸法形象的一义性。说是于义，那么善清净慧菩萨的请问就说完了。我们看讲义十三的第五项，言愚痴者出无明体，言顽钝者变无明用。因为众生心有无明心所相应，所以是愚痴，故知无明就是众生心愚痴的自体性。而无明心所的作用是障碍众生，使令不能明了事理的真实相，为烦恼杂染法的升起做依止。为善清净慧菩萨做如是念：此诸善男子，由无明故顽钝，由顽钝故有其三用。这一段经文是说善清净慧菩萨心中如是的念想，这些集会的菩萨未证圣道，未知真如圣义地理，未破无明的迷暗，所以呢根性顽钝，由于顽钝而有不明不善不如理行的三种作用。一，不明者未得未知根故。第一种作用是不明，未能完全的证得四圣地理，所以说是未得未知当知根。二，不善者未得已知根故。第二种作用是不善，未能证入修道位，所以说未得已知根。三， 不如理者，未得具之根故。第三种作用是不如理行，未能证入无学位，所以说是未得具之根。原策书中是以未得三种无漏根来解说不明、不善与不如理行。由此未证，非一意相，甚真如理。这些圣解行地的菩萨，因为愚痴顽钝的作用，未能证得三无漏根，也就未能证得与诸法形象非一非异性的殊胜真如离体。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告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此诸善男子，愚痴顽钝，不明不善，不如理行，于圣义地维系甚深，超过诸行一义性相，不能解了。辨别圣义地相，超过诸法一义性相的几一长行广释这一科，分成了五科。其中第一科更一，菩萨请问，已经讲解完毕。现在是第二科更二，如来正答，又分成了五科。这是第一科心一，如来应可，佛印证认可善清净慧菩萨请问之言。尔时，就是佛应可发言之时，世尊告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曰，是佛要应可善清净慧菩萨的发言。善男子，就是佛称赞善清净慧菩萨，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佛应可同意善清净慧菩萨所说是正确无误的。此诸善男子，愚痴顽钝，不明不善，不如理行，于圣义地维系甚深，超过诸行一义性相，不能解了。佛重复说善清净慧菩萨的评论，就表示是完全赞同菩萨所说。我们一般批评别人说是愚痴顽钝，通常就是有贬损的意思。那么佛菩萨这么说呢，只是符合事实，在其中是没有嗔恚心的。何以故？根二如来正答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菩萨真解。何以故？善清净慧菩萨提问说，这些圣解行地的菩萨所说的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一性或者是异性的说法，不能解了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是非一性的义理，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这个就是请佛为众生说法了。善清净慧，非于诸行如是行时，明能通达 圣义地相，或于圣义地而得作证。根二，如来正达分成五科，这个是第三科心三，如来略达，善心净慧，就是佛称呼菩萨名，通常直接称名，就表示下面所说的是非常重要，要菩萨要用心的听闻。非于诸行如是行时，这个是佛评论前面所说的圣解行地菩萨的三种嫉妒。于诸行如是行时，是指众菩萨们对诸行相与圣义地相执着是一性或者是异性，或者是犹豫不决定，佛不同意这三种嫉妒，所以说非于诸行如是行时，明能通达圣义地相。因为这三种嫉妒都是错误的，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的一义性相，所以也不能够由此修行而见道，而通达圣义地相，或于圣义地而得作证，更不能够由此而证得无上菩提，安住于无住的涅槃果。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六项。此答义者，非于诸行如是执着与圣义地或一或异而能通达，获得作证，有多或失相故，如后当说。如来略达的这一科的意思是说，不是如同共同集会的圣解行地菩萨，他们或者是执着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无有益的一性，或者是执着二者相异的异性，而能够通达见道，或者是能证得无上菩提。因为执着一性或者执着异性都有众多的过失，在后面的经文会详细的分辨过失的相貌。然此通达作证了别者，现在呢将通达与作证这两个名相分别做解说。知圣义名为通达，能得涅槃及菩提果名为作证。这个知是正知，不是由语言文字了解而知，是现证真如圣义地相而知。从凡夫位通过修习止观达到圣位，这是通达。作证是指在修道位一所证得的无分别智，再烁烁地修习来断除二障，得到无住涅槃及无上菩提果的究竟位，或者是说经过 语言文字佛法的学习，能够正确了知圣意地相的义理，是通达。然后再依所了知的义理修习正行，能够证得涅槃及菩提果，是作证。或者说正知真如圣意地相的智慧，是通达。由此所证的智慧能得涅槃及无上菩提果，是作证。又无间道名为通达，其解脱道名为通达，亦名作证，证无间为故。在《瑜伽师地论》第100卷中定义了九种瑜伽道，其中的第三种到第六种是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与圣境道。加行道者，谓为断惑勤修加行。加行道就是指修习止观，进入了暖、临、忍、是第一的四加行位。为了断除烦恼而进入见道位，努力精进加强修行，称为加行道。无间道者，谓正断惑。修习加行道到了是第一位的那一刹那，下面的一刹那就进入了见道位。见道位分为无间道与解脱道，其中在无间道是正断烦恼，将见所断烦恼的种子完全永断，所以说是正断惑。解脱道者，为断无间心得解脱。在无间道正断烦恼之后，不间断的下一刹那就进入了解脱道，这个时候心证得即灭无为的真理，就称为证真，获得了解脱自在。所以记住，无间道是断烦恼，解脱道是证真如无为。圣境道者，为从此以后发圣加行。在解脱道之后，就由圣境道进入了修道位，这个时候已经证得了圣智，这个无分别智的力量是远远超过剩余四加行位的智慧。以此殊胜的无分别智再努力修行，去向究竟位。又无间道名为通达，见道位中的无间道断惑就成名为通达，其解脱道名为通达，亦名作证，证无间为故。解脱道又称名为通达，又称名为作证，为什么呢？证无间为故。无间为就是无间道的所为的意思。由于在无间道的断惑所为，然后解脱道才能够证真得到解脱， 因此解脱道既称名为通达，又称名为作证。好吗？今天的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今天讲解的可能比较复杂一点。 阿弥陀佛，师父今天讲的，就让我们想起那个《心经》的前半段，就是非意色即是空，空即色。然后后面开始诸法空相就开始讲非一嘛，可以这么说吗？ 后面讲什么？ 非一不是就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些，就是讲它的色空非色。前面是破那个意执，后面破一执。 后面就是讲到你证入了圆成实性以后的境界。那么前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分辨依他起跟圆成实跟遍地所知要怎么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讲圆成实跟依他起相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讲圆成实跟遍地所知的关系。因为依他起有它的自体，圆成实有它的自体，所以你不能说即是，只能讲不异，因为他们两个有各有自体，不异。而遍地所执是没有自体，圆成实性是有自体，遍地所执没有自体显现出来的性质就是圆成实性，所以遍地所执当体即空，就是圆成实性，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讲即是。就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遍地所执色，无有自体性即是空性。那么空性就是遍地所执色，无有自体性。这样解释。所以这边这一段呢，就是在辨析这三自性中间的分别。然后后面就讲证入圆成实性的状态。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这是讲圆成实性的。它的性质，然后在空中是什么？没有这些依他起相的显现，然后到后面会讲到。就是你证入见到位，你证入真如的时候是没有杂染依他起相的显现。 刚刚还有讲有些论师的话，有的是用依他起跟遍地所执，圆成实去比较，有的是用遍地所执跟圆成实比较。那其实我们知道，在依他起上，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就变成遍地所执了。 对，你给他个名字以后，如果你去遍地的话，我们前面有讲过，遍地本身来讲，它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的一种嫉妒分别。那么嫉妒分别就有杂染性的意思。所以就叫遍地所执性。那么圣人讲法的时候也是依照语言文字，就也在语言文字上面遍地，那这个时候是没有杂染性的。所以只讲遍地的时候呢，就好像有通于凡圣在语言文字上面的分别的意思。那么有了所执两个字呢，就是指我们反复的状态。我们下一次不上课，上次有讲过。我们下一次上课就是1月9号， 就是2018年。其实依他起自信跟遍计所执自信，在凡夫位来讲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遍计所执自信是依着依他起自信而显现的。那么当凡夫缘到依他起相的时候，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见分心有无明，第二个就是相分心因为无始的熏习，它显现的相就好像是那个四意相，就好像是真实的境界，另外有自己心，心外另外有自己心的境界，所以让我们不得不迷惑，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当凡夫缘到依他起相的时候，他见到的就是遍计所执自信。所以他这边有的是用缘真实性跟依他起性来分别，因为这边讲的依他起性是杂染依他起性，对凡夫来讲，杂染依他起性所显现的相貌就是遍计所执自性。他今天讲是所缘相故，还有一个是所遍计故。你去缘这个相，这个相是依他起性，可是在凡夫的能遍计心去缘他的时候，他见到的这个所缘相就变成了遍计所执自性。所以这个能遍计的心去遍计这个所遍计的境界，所遍计的境界是依他起，能遍计的心也是依他起，可是一遍计的时候，对凡夫来讲就成为遍计所执自性。所以他的定义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对凡夫来讲这两个相是分不开的，你只能见到遍计所执相。 那法师，那除了这个说缘成时的这个空性，它本身它有它的自体性，那它是性空之外，它有它的自体，那所有一切法界有没有它存在的一个有自体性有其本体的东西，比如说真如， 我们讲真如，但是真如它不能离开，它是体嘛，体如果离开相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体相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由相而知体，所以你不能说它有一个什么单独的存在的跟相而无关的自体的存在，不能这么讲。 那在那个部派里面，在说一切有部，像极为，它本身它都有它的定义的一些自体性，这又怎么去解释呢？ 对，所以后来为什么要说要纠正这个观念？说极微只是心所显现的一个现象，它并没有什么我们所寄托的那个真实的自体性，只是心变现的一个现象。这么讲，但是他这种讲法的话可以破我执，用极微的观念讲因缘和合可以破我执，但是在法执这一方面来讲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极微就变成有法实实体的字，那个法的存在。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说到那个烦恼啊，那依着这个见惑修惑啊，那他依着这个四谛去分的话，那在比如说像道谛跟灭谛啊，他的那个贪嗔痴，那他那个是怎么去定义他那个是一个烦恼？就是比如说他对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心里讲的那种？就是说无苦集灭道啊，无自义无德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这么讲，你不理解苦集灭道就是烦恼，所以对于道谛跟灭谛你不了解，它就是产生了烦恼。 不能说道谛跟灭谛就是烦恼，而是对于道谛灭谛不了解就是烦恼。那同样对苦谛跟集谛不了解，也是产生了那十种烦恼。所以烦恼的最根本是无明，就是对这一切事理上面不能够正确的了知，那么升起了各种的烦恼。 那就是说，本来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好，比如说，在过去修学的一个过程的曾经呢，哈，曾经就是说也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好。那我们今天受了什么戒，然后呢我们就哎持戒哎怎么样，哎那个好像就是有没有清净啊，有没有违犯，哎这个东西就是很怎么讲，很计较啊，很计较，还倒不是说很计较说自己有没有违犯，哎计较了有没有很清净，可是那个清净哦，它就是怎么讲，就是它带来很大的，就是好像很大的过失，就是说，好像今天啊，比如说受这个八关斋，今天就觉得说好像头比较抬得起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是明明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它也不是清净，可是自己就感觉是清净，那自己就觉得好像很好，好像，起码好像中品中身以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似乎像这一类的东西，在烦恼里面，它是属于哪个位置？ 愚痴，因为不了解事理。不知道戒本身来讲，戒本身就是因缘法。 那它在苦集灭道是属于在哪个位置？ 它是都有， 都有。 它对苦集灭道都不了解，所以它是愚痴。就是你要持戒，你也要知道，戒本身来讲，它就是因缘法，它没有真实的自体性，它是安立出来的。是吧？我们做同一件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对于这个事情清不清净有不同的认知，所以这个戒它也是安立出来的。你知道那个状态，你认为清净，可是，在菩萨来看来就不够清净。那么去计较。持戒清不清净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去要持戒，那么我不去做恶行，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好处。但是你不了解戒本身来讲，它是因缘法，那就是愚痴。然后你拿戒说我持戒，你不持戒怎么样？你这个来高慢自己的话，那也是。堕入烦恼之中，慢也是烦恼。但是也很难啊，因为你很难说别人来受个戒，你跟他讲，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是不是？对，不是一天就可以讲清楚，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所以在传戒的时候，就只是把戒的道理就是戒条的道理跟他讲清楚，就只是做到这个地步而已。但是还是持戒比较好，还是要持戒。还没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